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欢迎大家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今日就有我阿奇， 哦 ，Henry， 系啦。咁啊，上个礼拜似乎个大家反应都似唔错喎，上个礼拜反应似 OK 啊，系啦。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啊啦。今集啦，咁我哋就首先会讲一讲呢一单嘢先啦。咁呢单嘢就应该都比较旧少少噶啦。咁但系见到个消息都几嚟兴奋嘅。咁就系阿白石麻衣。乃木坂4D6 嘅白石麻衣四张集突破十万大关喎， 唔知依家佢听讲话已经去到咩第五第唔知第三定第四杀啦， 即系 第三第四版已经去到，已经即系佢第一版就杀咗应该过十万噶啦，跟住第二版再加咯，依家好似第三定四版都再继续加紧，依家我估应该有14万到出货量都有。 都真係吓，奶田首席美人都真係并非浪得虚名喎。 唔係，因为检大呢，跟我都托我 friend 去买一罐嘅，咁我都觉得呢罐嘢係值得买嘅。检大呢，因为佢今次呢个幅嗰个尺度呢係比上一罐呢係大好多嘅。你见到呢佢穿 underwear 咁样嘅呢，你知唔知道奶田呢通常呢一般嚟讲呢佢哋啲拍啲写真呢都好少可会拍到咁。即系咁着 underwear 或者水着嘅，所以佢系物以罕为贵，所以咧佢今次咁突破性嘅佢衣着咧嘅服饰咧就吸引咗好多人去买呢款嘢咯。 唔系佢个模式就系有啲似啦。如果当攞 AKB 嚟讲啊 ，AKB 基本上咧其实拍开杂志都一定系拍水住噶嘛。咁但系问题奶团就唔会噶嘛。 系啊，比较识比较识肉咯，鱼金咯。 咁啊，即系觉得佢点即系总之拍杂志写就死都唔剥嘅。但出寫真集就另計，咁佢嗱佢而家嘅情況咧，其實有啲似咧嗰類叫做咩咧？嗱，AKB 就算係 AKB 嗰只咧，就算係物色當三番，因為佢剝春水主咧，一定有錢賺噶嘛。但係咧，那陣就死都唔剝，如果要剝咧，買寫真集啦。 咁 所以變咗就一招一個十三腰買又買起佢一招大嘅，咁樣嚟俾我有個咁樣嚟做個 你可能個比喻就都嗰個可以接受嘅，但係我個比喻咧就覺得咧。就佢哋比較顏值高啊，所以咧一般嚟講咧，佢拍攝雜誌咧都唔需要去到咁即係跟要著水著佢先去跟質嗰個銷量先可以推得到咯。 呢個係睇 呢個係顏值咯，我哋我唔係第一係顏值嘅，一個世界係顏值係曬哥噶啦嘛。係 啊， 係啊，所以有顏就拍寫真就即係拍雜誌就唔需要露咁多咯。你一般嚟講 AKB 其實啲。一般啲妹仔都颜值唔系好高，又唔系好多个有颜值高嘅人噶嘛。你谂下，你谂下蔡月嗰啲颜值都唔高啦。如果唔系靠佢嗰个身材嘅话，我相信都应该好难去吸引一啲杂志去留意佢咯。 都系咁讲。 咁冇办法，因为佢天生真系犀利啊嘛，身材，尤其是上围。 系啦，哇咁啊！不过除咗白石麻衣嗰本写真集啦，咁好似嚟紧跟住都有几名 band， 木板都有几名 band 出写真集。 我知咁啊，桥管唔系咁之阿白石之前阿斯卡啦，即系 真 飞鸟啦。咁跟住出业嗰个阿桥管奈奈美咧，就有都有本写真集，啱啱喺佢出业 con 之前出嘅。其实都佢呢三本咧都系连珠炮发咯，差唔多喺1、2月度系咁出咯。 仲有英者凌香同埋， 英者凌香就三月咯，嗰本嘢三，我记得冇记错，应该3月18号。 系啦， 咁另外跟住阿七五阿杰嗰个杂志嗰个社长咧就话会阿星野男会出写真， 系啦， 咁睇怕大家都货唔少啊，如果尤其是奶版啲货唔少啊，呢啲写真真系，我都今日真系我都货到惊惊地啊添。 系啦，咁一下出咁多，又的确有啲回气，不过系需要啲时间嘅。 系啊，你真系出得太多，都几多下。你跟住你如果即系唔计，依家计46咁多啦，咁48都会有噶嘛。你啱啱早几日啊，上世维啦，管21K 啦。咁另外迟啲啊行人啦、啊、都有管写真集噶嘛，大约三月都会出噶嘛，都系。 系啦，咁啊再早之前啊嘛，阿尼拉之 Sam 就有本写真集啦。 系尼拉之 Sam 嗰度有本写真啦，但系嗰个系集锦啦，当唔好当一个单嘅 solo 咯。 系啦， 啦， 咁如果計落，其實大家依幾個月都買唔少寫真。 係啦，呢幾個荷包骨好危險嘅，其實。 係算啦，呢啲肯定好危險噶啦。 係啦，咁啊都恭喜啦，白石麻衣啦，寫真集大賣啦。 係啊，其實我 overall 嚟講，我白石麻衣嗰款係真係係即係喺奶團嚟，真係好少見嘅。如果你佢唔怕到咁樣呢，如果怕返上次嗰個 level 呢，我估未必要去到咁嘅招呢。 喂，咁始終一嚟佢奶團真係少剝嘅，咁二嚟佢今次玩到尺度可以去到咁高，咁自然出人真係買嘅，咁呢個 啱啱啱啱啱啱呢個大家即跟如果有興趣我都仲可以買到嘅，放心啦。不過只係唔係第一版啫。 不過第一版就買唔到啦，不過唔睇下買第三、第四版啦。 係係正常啦。 好啦，喂，咁啊，咁講完百事麥啦，咁另外再講另外一間奶團嘅消息啦。咁啊，奶咁啊，橋本奈奈美咁啊，2月20日咁咪都舉行咗佢嘅職業演唱會啦。 啱， 係啦。咁有冇希明哥？你有冇好似話係咪有直播定係點啊？ 冇啊，冇直播，淨係睇翻巡邏影片咯。係啊，巡邏影片咧，佢都花嚟講都唱咗全場嘅。 係啊，好似都玩到好催淚下，好似都玩到。 都催淚嘅，都你有白石，好似我記得有一 part 係白石麻衣 寫信啊嘛， 寫信俾佢，然後讀信咯，讀信環節啦，跟住就因為。即系感动就系大家互相拥抱咯。 嗯啊，感觉上嗰个 show 有啲似同 AKB 神七级嘅告别演唱会差唔多咯。 梗系啦，但系嗰佢个 level 就当年嘅神七啊嘛，即系等于系 Malico 个 level 嚟噶嘛。佢咁样 Malico level 嘅话，其实佢我由始至终我觉得系应该系 Tokyo Dome 即系东京巨人开演唱会冇问题的。其实佢依家嘅人气咧，你睇得出咧，其实你去都 Tokyo Dome 开演唱会咧，我话俾你三场都爆， 肯定啦。唔系，不过问题要巨蛋有位俾你先得噶。 系算啦，到呢啲可能后话啦。不过依家佢嗰度30,000+人，我听我 friend 讲话后屘可以塞到唔知40,000+人。 真係叫乜嘢位？ 因為可能計埋，因為計埋佢計埋啲地坐席啊，即係嗰啲 arena 嗰啲位置啊。你其實如果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坐過 arena 啊，咁我坐過幾次 arena 嘅。咁arena 啲位置咧，其實都佢儘量咧有幾逼咧，得幾逼嘅。所以其實你喺 arena 坐咧，其實都唔係好舒服。 不过都算啦，日日入到去都唔方便咩嘅。 咁系，你如果你要坐得舒服嘅话，其实你又唔一定要坐 arena 嘅，即系你坐啲上面啲座，佢不过棒球场咧啲位都系偏向啲比较窄啊，或者比较难。好危险咯！我系觉得佢嗰啲位置咧，比较似红馆啦。佢尤其是再上啲咧，因为我上年8月有去奶团嗰个棒球场睇嘅。咁我通常我几次都好不幸咧，就坐山顶。我嗰啲山顶位咧，嗰啲位嗰条楼梯咧，得即系一踩落去咧，其实你踩唔到成个嗰啲楼梯嘅，你只系踩到半格，即系半只脚嘅楼梯咯。 系啦。 系啊，所以都系有啲危险嘅。不过你不过为咗睇 con 都玩法噶啦，系啦。咁系咯，跟住其实佢跟住落嚟，21、22咧都系 birthday con 嚟嘅。咁通常佢啲 birthday con 咧都会抢翻佢哋由第一单去到依家17单嘅新嘅歌嘅。 系啦，不过好似都公布咗会有新单出嚟。 系啊，17单公布咗啦，系个名都公布咗出嚟。 大家可以到时留意一下 咧，留意一下咯。咁不过我担心咧，今次嘅销量咧，可能冇上一单咁好。主要原因咧系今次单咧，其实咧好多 member 都唔出席，尤其是白石麻衣啊、阿花花啊，同埋阿细英哥，即系 索 平都唔出。其实呢三个唔出咧，其实影响个握手券个销量都几大嘅。尤其是一个白石麻衣咧，我估咧冇咗三，我估冇咗三四分一到。 哦，你总之言之，你预咗起码每次少咗五条蛇饼先啦。 系啊，五条蛇饼啦。总之打到阿妈都唔认得嗰只咧。你总之其实你睇得出嘅呢啲，因为佢都叫实话晒，都系 top man 班嘛。 话你想当年啊，桥本奈奈美嗰、那个，想当日啦，桥本奈奈美嗰、那个last 几次握手会嘅话，即系有啲基本上排咗成十个钟头先握到几十秒啫。据我所知，好似有啲都真系。 唔系啊，唔系十几十秒，净握到一两秒啫。因为检大咧个情况就系、是，佢哋嗰次就因为佢全国握，因为全国握咧，通常咧就买 CD 入券噶嘛。咁你如果啲人咧一唔係一直好排隊嘅話咧，其實咧你當你去睇完表演之後出去排嗰陣時咧， 咁嗰条人嗰条蛇饼咧就排到去打，将个会场打咗成十五六个蛇饼嘅。 你系排到出边啊？ 我知系排就系、是、会场出边咯，出边摆咗五六个蛇饼咯，所以佢所以排成十几个钟，因为检大咧，其实咧好清楚嘅情况就系、是，因为其实桥本奈奈美身体都唔好，经常性咧其实都握手会咧都唔会出席嘅。咁你难得一次，可能啊今次全国亚或者港亚都出席咯。咁你梗系要打即系打把握呢个机会去见一次佢啦。所以十几个钟你见一唯有见一咁样把可以去到几尽，你就即系依家睇得出啦。 我未必等得上，我未必。 唔紧要啦，依家我估我哋 AKB 就冇咁烦嘅呢啲嘢就。依家我估你最辛苦，你都系见阿彩姐啫。彩姐我见过都要排两三个钟左右。有一系全好似系全国，唔知系咪全国亚国次又系见佢。系咯 ，OK 啦。咁你跟住阿杨赛噶咯，跟住就21、22都系杨赛 con。21、22 杨赛。系咁前夜祭 OK，over 我嚟讲系好评嘅。 系啊， 我见我好玩同埋好好睇咯，啲人话形容，因为阿娘娘咧，其实啲歌咧歌单咧，其实真系选得唔错，同埋佢人缘好，即系请咗好多嘉宾嚟，你包括有前魔灵娘嘅成员啦，阿桥本爱啦，咁再仲有有吉啦。系咯，跟住支持佢嗰啲咩嘉宾， 咁啊，梁梁都同唔少艺人合作过嘅，咁大家都关系都唔错，咁梗系请到好多高手翻嚟啦。 系啊，仲有搞笑人啦，嗰、那个永井跟住， 好似仲同阿奶团都有一搞 有一首 同步合唱， 同步合唱系 live， 系直情喺用 live 嚟去 collect 佢另外一边唱，咁就唱咗混合体。 系啦，嗰首歌系。第一次啦 ，AKB 正式同阿爷合作嘅歌啦，我冇记错嘅话， 唔系，如果你计 系咪先啊？ 佢都唔算第一只，因为你 正式喎，因为 如果你正系如果正式打正招牌去同 AKB 合作，应该算都算系嘅。 因为上手都只不过系麻友同阿爷合作啫嘛。 唔止，仲有其实仲有杨赛咧，杨赛有一次咪同唱咗嘅《风之旋律》系螺旋啊嘛，但系嗰次就 唔系 好似系啊，初猜拳碟啊嘛，但系嗰次系净系亮亮。同埋其他under member再搭华山区噶嘛， 系啦， 系啊，嗰只都系其中一只嚟嘅，所以大家可能要即系记历史就要记埋呢 part 啦。 你唔讲起我都醒唔起《风之旋律》呢首歌。 系，哇！呢只歌其实我都觉得系好听过混合体嘅。好怕我嚟讲，因为第一可能 sell 凉凉啦，咁啲吸引力比较大啲啊。咁第二呢只歌系真系好好听嘅，同埋第三咧个 music video 咧系真系喺嗰次 under 嗰个演唱会去拍嘅。系啊，所以咧，直情嗰班系真系饭嚟嘅，而且系突然间见到娘娘佢出嚟唱呢首歌，好大家好惊讶嘅。 系啦，咁反而都始终都系嗰句啦，我合体首歌我到而家都搞唔明嗰啲意思啦。咁不过都唔紧要啦。咁啊，讲翻娘娘嗰度咁啊个职业框先啦。嗱，前夜祭就好精彩啦。 系前夜祭有抬轿啊，成咁啊，一出场就抬阿郭芝麻嗰个神社嗰个轿咁样出场入场噶嘛。 神轿啊！ 系啊，好精彩啊！我睇巡逻影片，我都觉得哇，我可以玩到咁尽。其实娘娘即系今次，其实我觉得佢嗰两场 con 系俾咗大家好多欢乐嘅，即系嗰个伤感度咧就冇前面啲 member 之前咁犀利嘅。我翻嚟讲，我觉得即系你包括我睇过我净系睇咗阿优子同埋阿南哥嗰两场最 con，因为呢两件。因为即系呢两个，我真系觉得佢比较尊正，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飞过去睇嘅。咁那个情况又比较脆弱啲，佢哋两个场。咁反而郭芝麻今次咧去到最尾咧，都仲要玩一个 get， 然后就走。 系啦，咁啊，佢 get 阵间先讲啦。咁佢嗰个演唱会啦，咁第一日个 open 咩啊？开场嗰首歌 party 唔系 咪先？一开始 party 系咯，系咯。一开始嗰时候都唔系佢系咪用 AKB 嗰啲嗰个系咪黑人唱嗰、那个嗰 rap 歌手嗰、那个叫 rap 之前佢啊唔系你讲紧系咪追住 con 嗰个第一首歌先？第一首歌系咯，咁就请晒陈七出嚟唱， 系啦， 就 系啦， 阿唱群寡 QQ 啊，群 天群 VV 啊， 系啊， 系啦。 那首歌很多人都見到，但因為我嗰時我冇喺直播，因為嗰陣時我未收工啊，咁就係因為嗰日有直播噶嘛， 嗰日有直播， 咁係見到好多人都話：哇！我個月神即係翻嚟啦，剩嗰啲不過其實講真嗰句，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咯，因為始終阿葉娘娘嘅身份要請得翻舊神即係翻嚟，其實都好容易嘅事嚟 嘅 啫。 關事嘅，其實呢個我 意料之內嘅，我覺得 都係意料之外，因為阿前田都話佢就算即系佢尽量都会，即系如果起身追业咧，佢都会抽时间出嚟。即系而家如果佢再出现嘅话，可能就系 Mizan 追业 con 咯。 老 Miz 追业啊，或者系阿柏或者系埋友嗰扎啦。 我唔知啊，柏冇冇人。 唔系应该，若果你话要见如果再见到前田出 AKB 嘅 concert 咧，应该都只系会剩翻阿麻友、柏木、老 Miz 同埋子贤佢哋四个。相信佢哋四个之后，跟住唔会再嚟噶啦。 应该唔会啦。依家跟住落嚟，其实嗰啲 member 佢都唔系好熟。同埋依家開始啲型，開始都係第九班去第九期個九期新去接曬依家啲班㗎啦。係 啦，你見到嗰次阿前田上節目，連阿365日之飛機都噏唔出個名就知啦。 算啦，正常嘅。咁佢唔係成日留意 AKB 啊嘛。依家其實佢同 AKB 已經唔係好，即係唔係好關係。 佢自己都有自己忙嘅，又要拍戲又要成。 係啊，佢依家主力都拍戲嘅，其實。其實今次聽佢哋唱歌咧，其實你發覺咧，佢好多都唔記得曬啲冇播嘅成嘅。即係你又例如佢同阿娘娘、阿優子同阿娘娘唱嗰只禁忌啲遠人咧。即系二人咧，咁佢你其实睇到咧，阿优子咧开头嗰阵时咧，其实企咗喺度嘅，即系唔会做下啲手势，即系并手啊成咧，其实睇得出咧系已经开始忘记咗啲嘢，后屘一见佢忙耍一耍娘娘，有做翻嗰啲 pose 之后咧，佢跟住佢先再做。其实我估 rehearsal 咧，优子其实唔都好可能rehearsal 一阵间啫，因为佢之后好似都后面都冇再出场， 因为可能出现咗几首歌之后佢都走啦， 系啊，佢讲住佢继续讲住拍佢嗰个电视剧，因为嗰电视剧都要仲要出街噶嘛，所以佢都好难得抽嘅时间，我估优子都系为咗娘娘而过嚟嘅，好多嘅，而且佢两个都互动性好高啊，我睇有人写嗰啲字幕版，即系有做咗字幕。就是呢段咯，就睇到佢嘅对话，我话阿娘娘话，我冇优子系唔得嘅，跟住话系咯，佢好笑啊，嗰 个因为佢两个始终都一直以嚟都巴公仔咁样出住嚟嘅，咁啊始终啊边有一个攻一个受啦，咁都好玩嘅成件事都 系啊，都好笑嘅。 系啦，咁啊个 con 一路直落啦，咁啊亦都我同上次男嗰个一样，佢基本上每首歌出晒。 差唔多咯，佢净系得一两首时间系有两首系冇出场咯，系全部出晒，基本上因为我估第一句应该系就商量过，应该系谂住要出晒咁多首歌嘅， 系啊，咁有啲佢始终佢都要换衫要成咧，咁我啲都要嘅。咁啊嗰次见到阿同阿子源唱嗰阵时候，因为我成日啱啱翻，因为我啱啱有时间喺度嘅，同阿子源唱嗰首歌嘅时候咧，跑到上节唔知系吓唔得啦，我冇去啊， 系啊， 几好笑，即系好有娘娘个 style。 正常啦，因为佢个 style 就系咁样啊嘛，因为佢都赶嘅，你见佢其实佢又要换衫，其实所谓换衫其实披翻件夹啫，嗰件风褛啫 ，jacket 啫，咁其实跟住就要坐花车咁样由另一个场去翻对面个场，咁样跟住最后屘要上去台度。其实看得出的他都盡了力，不过是没办法啦。 是啦，咁啊而另外啦，咁他在埋 Encore 完之后啦，咁唱了几首歌啦，咁最后那首歌呢他就玩那个呢气球船 啦， 气球船咁样呢由舞台飘过去另外一边㗎嘛。 我知係啦。 跟住呢去到尾嗰陣时呢就话嗰支 Hello 山行咁要做咩啊，唔好意思各位，我跟住讲去美兰啦，我要走啦，拜拜。几潇洒 啊，跟住潇洒到呢拜拜，连个咪都冇俾 stop 就即开车走。 係啦。出现仲有一架咧好长嘅轿车等紧佢喎，嗰啲咧，好似咧嗰啲拍嗰啲拉斯维加斯， 我知啦，就系嗰只赌神嗰啲车啊嘛， 系啊， 跟住仲要好搞笑啊嘛，完咗 con 之后咧，跟住开 show 啊嘛，直播去机场啊， 系啊，哇，成件事几好笑，成件事， 咪就系咁样，就系因为俾到咁嘅欢乐你，其实我觉得娘娘就即系唔想制造一个 con 咧系好悲伤嘅，其实我想谂住你即系开心心睇完呢个 con 咁啊，开开心心就走，其实。Opa 来讲是他今次做得到的、 啊、 这个 con 我都觉得即就算他中间有喊即有 感动位咧 系有啲喊地啫嘛。 都有两个一两个位嘅，系、有两个位都会喊嘅，但系问题都系喊一喊喊阵间就冇啦。跟住又即刻开心唱再唱一首歌啦。咁跟住来就即系 ending 就系咁样就飘走咗咯。 因为阿娘娘好清楚自己是 idol 嚟噶嘛 ，idol 嘅责任就带俾人欢乐啊嘛、所以其实佢呢一点做得好好嘅，即系不过系南哥所指嘅天才之一咯，你见唔见？系啊，咁啊，阿娘娘个职业 con 亦都完咗啦，咁亦都公布咗啦，咁啊职业 con 唔系职业公演啦，就会喺4月19号生日嗰日举行嘅，咁啊亦都系佢系咪29岁生日啊？ 系 啦，应该系 AKB 啦，最留喺就在职嗰年纪最大嗰个嚟噶咯， 系咩？ 唔系 SD， 我即系讲紧系阿即系我哋上一集讲噶中田千子咧，佢唔系最大嘅咩？ 唔系佢大过中田千子。 哦，我忘记咗。 两对落就中田千子就系铃木马利亚，铃木马利亚再落佢就系泡沫游记。咁另外中田千子同铃木马利亚都宣布毕业啦。咁如果变咗阿娘娘都走埋，嗰日变咗阿伊基甸就最大噶啦。 啊， 好似阿小女一样，依照嗰晒的。 系啊，依照嗰晒的。 系啦，咁而家就4月19号啦，29岁啊。我记得麻利子毕业嗰时都冇29岁噶嘛，麻利子同埋阿大阿。 唔系嗱，我如果冇记错，麻利子好似系 廿六 嘅。 佐藤實惠子就27岁到啦，27、28岁左右，好似差唔多时间啫，就冇一个去到娘娘29岁嘅，我记得就 娘娘系啊29啊，应该 娘娘讲都系29岁啊嘛，佢龙年出世噶嘛，88年啊嘛，系咯29岁咯，冇记错啩， 系算啦，冇系深究啦，等紧可能揾翻啲资料再睇下。 咁啊，29岁咁啊，当日啦，咁不是都系有正式离队啦，咁啊， 真系正式离开啦，我估到时应该好多人送行。 应该会的啦，这个梗的啦，我相信这个就 是啊， 是啊， 所以其实大家看看拭目以待咯，看看他跟着下来，其实他我是想紧咧，其实他会不会趁机咧要再出个冠写真？趁他 好难讲喎，因为 1988年 系咯，88年咯， 系1988年 属龙啊嘛，佢大一年噶嘛，大我 嗯 好难讲啊，出唔出写真嘅话，因为因为而家分一个零月的时间，咁虽然话拍就拍得成，但系出得会唔会快咗少少咧？而且你要出，如果出定出到嘅，如果 要夹硬出嘅话，其实出到嘅，可能之前已经拍咗都你唔知啫。不过依家大家希望会咩咯？ 可能我啲加埋啲去啲米兰嘅相啦。 系米兰去米兰啫，唔一定要咩嘅。不过佢米兰咧真系有活动出席嘅，佢会唔知好似出席一个品牌嘅活动嘅。我因为见佢啲相。 好似系行天桥咁，好似系咪？我就知道，好似有一个礼拜之后佢都唔会翻日本嘅啦。 系啦， 就咁晒啦。咁啊，讲完出 con 啊，讲下娘娘拉屎嗰首single 啦，47单啦。咁啊，47单早排咧亦都将个情报流出，同埋嗰个music video 短版 MV 都睇咗啦。 短版系。 咁啊，专业曲嗰边咧就揾咗阿老 mid 同埋揾阿南哥翻嚟客串嘅。咁啊，暂时就未见其他 member。 系，暂时未见到。 咁啊，睇下会唔会有其他 member 出啦。 我估应该会有其他 member 出。 应该会嘅。 系啊，可能子源啊嗰啲都会出 少啦， 都会后少少嘅。我估前田啊、优子都可能都会出。 可能嘅。 可能会有镜头咯，都系到时睇一睇咯。 系啦，咁啊，另外有一个好搞笑嘅就系、是、叫主打曲啦。咁啊，主打曲嗰边咧，我终于都明点解啲fan咧会以为咧阿娘娘同阿樱花双 center 啦。因为嗰首曲系打摔角噶嘛。 系啊。 咁系阿娘娘对 阿萨古拉，佢对佢萨古拉对阿咩杨彩啊嘛。 假面啦。 用假面，苦面啦，系冇假 面 啦。 咁啊，咁对住梁虎面啦，咁所以因为由于全暂时睇得出咧，就全程佢两个对血嘅，所以啲人就估会唔会当时 MV 会唔会系佢两个做做双 center 咧？咁啊，所以我估计当其时因为系有咁嘅剧情，所以啲人以为佢两个系双 center 啦。 可能第一可能系咯，第二其实睇得出咧，其他啲 member 咧都系喺台侧边咧，为咗佢两个喺度加油咯， 系啦， 或者喊喊嗰啲。叫做咩嗰啲，即系叫佢加油啊，或者叫佢俾打气啊，或者招式咁成，咁中间就夹住啲唱歌嘅口型啊，去咩咯，去代落去嗰个 MV 度咯。 系啦， 咁其实我 overall 嚟讲，我睇晒啲 MV 咧，全部嗰啲见镜，即系喺个 shortcut 嗰度咧，全部都系大台嘅。系啦，咁除咗一个之外咯，但系嗰个我真系认唔出系边个。 唔係到時睇就會知㗎啦，因為中間夾雜咗啲黑白咧，咁係難認少少嘅。 係啊，不過唔係黑白都 over 我嚟講睇得曬嘅，睇得曬嗰幾個主要嗰啲 character 嘅，咁就有一個就唔係好認得，嗰個我唔知係咪嗰個大水道香。 係啦， 我懷疑啫。 係實啦，咁因為始終有啲咩貌料都唔好熟㗎嘛。 係啊，第一咯，第二佢個鏡頭 sell 即係嗰個 shortcut 個食鏡頭就 sell 到啲全部都係大 talk 咯。 嗯 同埋啲主要嘅 character 咯，即係喺個劇入邊嗰個 character， 你見到會有向井的美音啊、阿義榮耀啊、華山遊衣嗰啲咯， 係啦， 啊山管彩啊，同埋阿小豬咯。 不過咧，我懷疑咧有一幕咧唔係娘娘嚟嘅咯，因為 梗係啦， 因為打擂台嘅一幕咧，你見到咧阿娘娘老虎咧喺度打後空翻喎。95岁嘅肉体打后空翻得唔得啊？佢 系呢啲吐槽位慢慢先嚟啊。不过佢有啲肯定要用替身嘅，因为你始终咧阿娘娘肯定冇清零嘅。但系为咗呢个 A B C 呢度咧，可能都要 话清过一拍，佢清过一阵嘅，话清过。 清过一阵啫，但系有啲太高难度的动作，你未必佢哋 handle 到啊。 你见到佢连续三下空翻，你就知因为咩回事啦。 第一啦，咁第二咧，其实咧佢同阿萨古佢即系萨古拉踎低趴低咗，然后阿杨赛咧整咗招咧拱桥咁嘢，佢咬嗰条腰咧，那个招数咧。一般嚟讲咧，未经过长时间训练咧，系做唔到嘅呢个。呢个一定系佢哋两个一定要用替身嘅，或者阿 Sakura 都会真身上嘅。但系因为佢个大镜，佢嗰个大特写嚟噶嘛，两但系因为戴住面具，其实可以揾个替身嚟做嘅。因为呢啲咁嘅动作咧，系一定要有专业嘅训练嘅。如果一般嚟讲，你未清过咧，未清过长，即系未做过清过呢样嘢咧，佢。去做咧，我惊佢会唔小心整到对方条腰咧，系好大镬嘅事。 系啊， 所以呢啲嘢可能都会系会有替身咯。 系啦，或者系嗰啲护具设施啦。 嗯。 咁啊，而另外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各个 Unido 曲嘅，因为你嘅 Under 曲入边咧，你见到咧其实就好似SKE 嘅 Under 曲咧 ，NMA Under 曲同 HK 嘅 Under 曲嘅啫。嗱 SDN 嗰、那个唔系NGT 嗰个唔使讲啦，全部出晒嘅嗰个。咁你可以留意一下嗰啲 member 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你見到咧，佢嗰個出嗰啲咩買咧，有可能啦嚇，睇個咁咪睇嗰啲一般嚟講其實都係用翻平時選拔陣容嘅啫嘛。咁但係若果你跟住見到啲新 man 把個 man 上去咧，你可以留意一下下次嗰啲個 SKENNB 嗰啲選拔打嘅咧，會唔會係就係呢啲 man 把啦？ 我就收到個情報咧，今次嗰啲 centre 局嗰啲CW 局咧，全部啲分隊嗰啲咧都係用次世代做 centre。 啊， 系啊，我收翻嚟，嗰边 SKE 就会系后藤落落，咁NMB 咧就会系山田彩加，咁就系山管彩加，咁另外HKT 咧就系哈拉泽，咁就 NGT 咧就就阿边个高仓， 又系阿边个，又系阿胡杏儿啊， 系啊胡杏儿啊。高仓去做 center， 依家就暂定系好似系咁咯。我睇翻你嘅情报就 AKB 嗰个系边个 ？AKB 嗰个 AKB 系阿小栗友仪 哦， 系啦，但系小栗友仪，所以话啲人就话，因为今次啲曲咧就为咗推啲 bigger 次世代嘅新有机会做争 center 嘅 member， 所以咧就变咗今次啲师德哥全部都系用啲新 member 嚟做 center。 落加油，落加油，落加油！ 希望啦，咁我都祝阿山田再加油啦。 系啦，咁啊，又暂时过一段落先啦。咁我哋听首歌翻嚟，咁啊系嚟自 AKB A6公演嘅美人，系咪到 Kusimono 啊？ 系 个系咪叫 Kusimono 啊？ 系啊。 咁啊，听完翻嚟之后，咁啊又翻嚟第二节。 しないで動物 ただ目の前なんだ。 好啦，各位，咁啊，听完美人翻嚟啦，咁我哋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嗱，而家就 NMB 就做紧 A 六公演啦，目击者公演啦。咁啊，亦都讲一个 NMB 嘅消息啦。就AKB 蘭波店嘅 NMB AKB Cafe 咧，就寻日出咗一个通告，咁啊，做到三月尾就正式收啦啦。又执一间，唉， 算啦，咖啡执都正常嘅，因为你睇得出咧，我有一次，我应该系上年去过一次蘭波嗰间店，其实你平日咧去咧，其实人真系好少，真系少到咧，可能得小猫三四只，仲要夜晚，夜晚食饭时间去。 我去嗰阵时都试过系好少人。 系啊，所以其实晕到佢系正常嘅，因为你始终都要第一啦，我觉得依家NMB 嗰边营运即系吉冠兴业咧，就想同 AKB 嗰边就 AKS 嗰边就想 断啦， 减少个接触，咁就可能想执想正想，即系因为始终个铺位系佢哋嘅，咁当你去到咁去到呢个咁嘅 level 啦，我估佢都即系可能收支唔平衡啦，就发觉唔对路，不如唔好开，即系不如唔好做。咁我宁愿我集中资源，我做 NMB 嗰个品牌就算啦。 嗯， 就唔兼去兼顾佢嗰边 AKB 嗰啲 shop 嗰啲嘢咯。咁、其实你睇得出个 location 都系咁样走噶啦。依家其实你首先第一嗰啲 mem 嗰啲所有 NMB 嘅 member， 即系就算卒业未卒业，都掉晒去新公司嗰度。呢、个已经系开始见到佢同AKS 嗰边想脱钩嘅情况嚟嘅。咁但系个品牌始终都仲系AKS 嗰边 control 住，所以佢要慢慢去脱，即系离开呢个走掣肘咯，我属于越过佢嘅，咁就开始部署紧咯。其实我觉得就 唔系咁，加上本身 AKB 蘭波店又唔算系争气嗰只咧，咁变咗你因为我听讲其实佢而家系缩过一次位嚟噶啦，以前好大噶嘛，听讲以前 真系好大嘅，我两年前去过嗰时真系好大，嗰间 shop 真系我系 AKB 咁多间 shop 最大嗰间嚟嘅，咁、但系嗰阵时都好热闹嘅，我如果我嗰阵时两年前去买嘢咧，都好多人嘅，相反其实 NMB 嗰边咧就比较静。NMB 嗰间 shop 就比较静，因为佢始终咧佢啲 goods 咧好似你有冇去过 NMB 嗰间 shop 度睇过？ 有，隔篱啫嘛， 系隔篱啫嘛，系咯， 一个铺位啫嘛， 系啊，因为你见到佢哋咧，好似点心纸咧，全部啲嘢咧唔会有实物睇嘅，佢反而 AKB shop 嗰阵时旧嗰个 shop 咧系有实物俾你睇嘅，咁佢嘅 shop 大，自然就会好多其他啲队啊啲嗰啲嘢 goods 卖就多啲啦，咁你其实买咁就变咗好。就好睇啲咯，我覺得就，不過我唔知係咪因為 NMB 其實個之中都係一個地緣問題咧，可能咧加上咧，其實依家啲偶像咧開始咧，即係我認為啊，因為我認為依家日本偶像界開始沒落緊，開始太弱流強係啦。其實依家睇得出咧，開始有啲地緣嗰啲 idol 邊嗰啲隊伍咧開始咧。 都会例如 相继 开始系啦，开始或者执笠或者叫做散解散啦咁样。其实呢家都系出嘅，就有即系最大单就当然系桥本啊， 桥本环内 嗰队啦。 系啦， 咁其实 桥本环内就真系红人唔同队咯，就冇办法啦。 因为冇办法啊，因为始终即系因为佢实在系太出啦呢个位。所以佢其實依家離開呢個隊伍，其實都正確嘅，因為佢始終依家都唔使靠呢個隊啊嘛，佢自己都可以自力更生啊嘛。其實我覺得佢離開就啱嘅。咁其實另外仲有一隊係福岡隊咧，叫做Lan Q。咁就我唔知有冇讀錯税，咁就都開始見咗好多都 member 都開始有啲卒業嘅潮啦。係啊，啲睇得出都好開始好多都咁嘅情況出現咯。 因為我早排曾經聽過一單新聞，就是話有隊組合咧啱啱成立咗，但係問題啲跟住過咗成立咗一段好短時間之後，跟住經過另一公司破產，搞到佢哋五個冇得撈啊嘛。咁希望開幾招，咁啊嗰次自己儲錢，嗰次自己夾錢開幾招，希望揾公司收留你啊嘛。所以嗰而家喺啊，雖然 AKB 帶翻嘅潮翻嚟，咁但係問題而家又開始變咗一個非常之劇烈嘅競爭環境啦，變咗做。 唔係正常，依家係戰國時代㗎啦 ，idol 係戰國時代，其實你睇得出 邊個大名打邊個大名啦。 系咯，依家其實都開始，你見到女 idol 嗰邊咧，太多隊伍咧，就變咗即係分薄咗個餅啊！個餅唔繼續做大佢咧，你好難再喺日本即係唔止係日本啊！你應該全世界去開始向全世界發展嘅咧。其實睇得出嘅，我依個屬於叫做依家開始都有留意啲比較日本啲 idol 嘅組合嘅。咁其實依家開始咧都唔可個 market 咧都唔可以淨係喺日本嗰邊發展， 日本就唔得噶啦。 係啊，所以咧佢基本上就開始好多出張表演啦，自己或者會過去其他國家表演。係 啦， 其實依家因為依家多咗廉航啊嘛，其實你坐廉航咧個經濟實惠咗啦，咁你可能住宿嗰邊就可能有主任話幫你包啊，咁食宿啊咁成，咁其實 over 嚟講，你過嚟表演完之後仲有收入，其實 over 嚟講係 OK 嘅，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已經四廿八係咧，其實應該都唔可以個目標咧，就只能仲係喺本嗰邊咯。 唔係佢已經都多，唔係應該係四廿八係第一個向海外發展嘅可以咁講，我覺得係四廿八係 應該係要趁呢個時，趁依家仲有個勢去開始向海外多啲去出張表演啊，或者真係正式開 con 啊之類類。 唔係始終因為 AKB 本身都係大咧，而且佢嗰啲叫做咧活動多咧，咁就反而冇嗰啲細團咁好彈性同靈活性咯。細團嗰啲靈活性又高好多。台灣那邊經常出嘅，我所知就 係啊，正常咯。依家香港都開始有啲公司可以接合呢啲比較避下啲 idol， 或者比較開始有機會就邀請啲日本 idol 表演。其實依家香港都開始多呢啲表演嘅，但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其實留意一下其他啲location 去知道多啲日本嘅 idol 表演咯。 咁啊， 都係講翻正題先啦，講翻正題先啦，係啦。 咁嗱，蘭波電結業啦，咁嗱，即係講真嗰句啊，其實。一開始就覺得有少少啞咗少少嘅，不過諗深一層，其實又唔算話太過驚訝嘅，因為之前你提及過啦，蘭波電又中間又縮個皮嚟啦，咁而另外我兩年前喺蘭波電睇中選嘅時候咧，咁嗰年頭好似係阿麻友登頂啊，唔係 麻友都係子賢， 子賢， 跟住阿 Tim 就話。十九几万票啊！ 十九几万票 啊！做乜都唔掂嗰啲啊嘛。 咁啊，嗰一次咧就系咁嗰次喺其实蘭波電睇到嗰时候咧，其实反而真系蘭波大阪系冇乜反应噶。我唔知点解冇乜嗰度啲人冇乜。 唔系，因为点解咧？始终都系地缘问题啦。我可能要解释翻少少。咁你地缘问题其实关西就比较排斥关东，关东其实好排斥关西嘅。所以咧，佢哋两方面咧，都系即系，尤其是可能 idol 嗰方面咧，都系有啲咁嘅竞争性嘅。所以佢 NMB 咧，嗰啲反咧系好唔中意投票嘅原因就系，因为啲票咧系投晒，即系卖碟咧嗰个销量系入晒 AKB 数，唔关NMB 嗰啲事嘅。所以佢其实嗰方面佢系好唔中意投票。所以你见到其实，就算阿蔡姐讲到几星期系几咧，其实。佢最多都係我估都係十零萬票，因為佢十零萬票，第一可能係握手券攞翻嚟，咁有啲飯咧就可能為咗攞啲握手券去賣去賣嗰啲投票券咯，咁變咗啲投票券就唔係落咗阿彩姐手上，咁啊彩姐嗰個都係年年總選嗰個名次就都唔達唔到佢嘅目標咯， 不過都 即係極驚。 卡巴迪啊，即系叫登顶咯。 系啦，不过都其实因为大阪始终都你好精彩，就系大阪本身都唔系好强咩嘅。咁加上用 AKB 及飞个名，喂，若果佢会用 SKE 及咩，好似 SKE 咁用 NMB 及飞个名，你估会唔会会咁易执啊？ 我个人就唔知啦，但我估 NMB 如果真系自己开翻及飞嘅话，其实我估都唔会差嘅，我估都可以 cover 到嘅，冇 AKB 咁样，因为始终正如你所话斋，佢用 A， 如果佢依家用紧 AKB 咖啡个名去开嘅，咁你就算你入边有 menu 系 NMB 嗰啲 member 开整嘅，佢都发觉唔系好吸引到饭去入去食咯。 啊，间唔时有啲 member 会喺 NMB 咖啡咩咖啡出现咯，我知道就间唔少。 系间唔中，其实啲好似 SKE 咖啡咁啫嘛，都会有啲成员 少咯，比较少咯。 系咯系咯，少咯。但系个问题就可能始终都系好多关系，所以令到间咖啡执噶。我估连 shop 嗰边都冇埋。 应该冇噶啦，NMB shop 就真系唔清楚。 唔系 NMB shop 就佢唔会唔要嘅，因为始终嗰、那个 买翻自己嘢啊嘛， 买翻自己，第一买翻自己嘢，第二佢唔系 under AKS 嗰边开嘅，可能系吉本嗰边开，系咁吉叫开边开，嗰边开可能佢到时可能呢个铺位唔即系呢个依家 AKB 呢个铺位唔要啦，咁样变咗可能就变咗 NMB 嗰个 shop 就唔要咗嗰间 shop， 然后要咗嗰个位咯。 系啦， 我估系佢 location 会系咁走咯。 我应该都系啦，唔系因为你。讲真嗰句，佢个位喺深斋桥嗰头嚟噶嘛，系咪啊？ 系啊，到处掘咯。 但系有啲感觉上佢个位始终都系少角位少少咧，有少少唔旺丁唔旺财咯。我觉得硬系觉得有啲，虽然近黑门市场， 嗯， 硬系觉得唔系，硬系觉得少咗旺丁唔旺财咯，硬系觉得有少少。 系啊，算啦，呢啲其实佢个位佢个位置 over 嚟讲，你黐第一佢系黐住剧都。都几近剧场嘅，其实我 over 转个弯啫嘛， 系转个弯就剧场噶啦。如果你其实我观嚟房，如果啲饭睇完表演过去食都 over 嚟讲系应该 OK， 但系唔知道可能因为始终即系好多 个多嘢食嘅， 系第一多嘢食啦。咁第二其实都唔一定要去帮衬你咖啡嘅。咁同埋你始终都系正如你话斋，佢打咗 AKB 嘅名号啊嘛，唔系 NMB 开啊嘛。所以個吸引力可能自然低啲啦。如果假設真係成立呢、這個成立嘅話，佢真係會可能嗰邊NMB 自己開翻個 shop 加咖啡都唔定嘅。 嗯， 咁就將嗰個 AKS AKB 嗰個名就搣咗佢咯。 不過要呢啲 希望睇下到睇下佢到時係咪會咁樣做咯，大家會拭目以待咯。 不過就有啲人就話到時 AKB 咖啡會唔會執咧？我覺得就唔會啦 ，AKB 咖啡我相信就 我都相信唔會，因為始終佢反而個 AKB 個位置第一號，第二嗰、那個有仲係有一間人去會經常過去食嘅。 好似我哋啲咁啦， 唔系第一游客啦，唔系即系我哋啲海外饭啦。咁第二日本饭都会过去食嘅， 因为近车站。 第一系近车站，第二有个 drink bar 饮。 嗯。 第三你讲咩？你有你始终个位置有即系会有都会有啲人流嘅。 系啊， 人流好好，同埋 加上 keep 住有活动咧。 系啊，有活动咧，有啲咩乜活动？其实呢、這个佢呢个位置都会，我相信都会顶得住嘅，仲。除非个租金突然间加得好犀利， 不过租金应该都唔会贵得去边嘅。系啊，讲起AKB 咖啡活动咧，3月3号啦，咁啊，竹内美又会喺 AKB 咖啡有活动，大家有兴趣可以睇下。 系啊，到时大家留意一下啦。佢都定时有活动嘅，方阵我估你大家反如果有兴趣可以留意佢嘅 blog 嘅。 嗯，不过咁就都冇办法啦，咁啊兰波店都要结业咯，咁啊。但是就看看他，因为他就说 会再开的，那看看到时怎么算。 即是他就很等 HKD 这样嘛，如果 HKD 他都说他将来不排除会开的嘛，其实现在可能未必个位不好，或者他谈不定的噪音都这样，大家希望即是向好方面想咯，希望他会有之后再开回。 对啦，都是啦。咁讲完南波店呢单嘢啦，咁啊 再讲下单。 呢单嘢都叫大，呢单嘢即系一日之内有三单大嘢出啦。咁嗱，2月22号，咁啊凉凉追业 con 之后啦，咁啊喺 AKB 个例牌啦，深夜电台节目啦 ，ANN 啦，咁啊有三个重大发表，但其实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一个嘅啫， 系 同 STU 有关嘅。咁啊就啊， 唔系首先就阿江田奈奈喺自己 show 爆咗出嚟先， 系啦。 就唔喺節目爆嘅，佢就會個兼任去 STU 48嘅 STU 48咁啊，又即係大湖海48啦。咁呢個消息一出咗去之後咧，改圖大戰開始啦，已經。 真系你因为你啊咩噶嘛 ，STU 嘅剧场喺海上面嚟噶嘛，海上面就系、是海上公演啊嘛，一船嚟噶嘛。啲、人咧就话咧出航咩内内出航啊，或者内船长出航啊嗰啲咧，将啊魔系咪魔道王啊？侏罗纪嗰套魔道王啦，咁啊另外有啲又系 cut 咗海贼王啦，啲截图啦嗰啲咧，跟住 P 咗阿蛇宝个样上去，跟住哇我真系笑到咧。好嘢！我真系服咗佢哋，可以有咁好嘅想象力啊！ 冇办法啦。咁第一呢、這个第一个消息啦。咁第二个消息咧就真系喺节目爆讲出嚟嘅。首先咧就子源打电话过嚟，就讲佢哋佢就会将会喺嗰边做支配人 兼做支配系 应该系属于 兼任成员兼做支配人 系啦兼任成员。咁首先佢讲支配人嗰边嗰 part 先嘅。咁佢话因为佢要过去做支配人。他希望咧上面要过去埋SDU 48嗰边啊兼任埋 啊 系啦兼任埋成做埋成员，咁跟住咧就公布埋啊冈田乐咧会喺兼任嗰时咧做埋captain 嘅系啦 系啦佢好似天赋有天赋系咪系副队长嚟噶？我天赋 系天赋系副队长，咁就依家喺 SDU 48咧就系、是、就做队长。其实咁我个人认为咧，咁样其实会加重佢工作负担。 你讲啊，奈奈定系 阿洛阿奈奈咯，唔系奈奈同阿萨斯都系两都会噶啦，定但系能者多罗啊，咁我当系能者多罗啊。咁我系担心咁一样嘢啫，就系冈田奈个身体 啊， 因为始终依家佢嗰个血糖肌囊性血糖低呢个病咧系冇药医嘅。系啦，所以咧，佢个体力系唔 cover 到呢个嘢咧，就大家都但系即系担 心 最担心呢样嘢 main point 嚟嘅。咁第二啦，咁萨斯其实依家佢兼任都好多嘢啦。咁依家之前我哋节目有讲过系，唔系首先依家佢 HKD 嘅支配人啦， 系啦。 咁之后咧，佢有个声优偶像组合嘅 producer 佢又做。跟住佢有好多节目啦，咁另外再加上依家佢仲再兼任埋 SDU 呢个支配人，其实 overall 嚟讲，我就觉得佢都会几忙下，系非常忙，系非常之忙。 应该赚唔少飞行里数，应该会 赚第一赚唔少升啊飞行里数啊。第二佢就可能希望，我就希望就 SDU 嗰边佢带到啲新嘅思维过去咯，因为始终新如果有新队嘅加入咧，其实如果有个好 creative 嘅支配人咧，去发挥佢嗰个 creative 即系创意啊，佢啲创意落去嗰个队度咧，咁即系点讲？依家我估肥秋就可能support 佢，希望佢做到呢样嘢咯。 好似系阿边个志愿同佢同阿志愿同阿边个讲话做 ST 个支配人噶嘛？听下边个讲咗啊？听闻好似话系 第一系好似系营工作好似唔知系边个提出，跟住阿志愿话应承佢做支配人，但系佢要附加条件系要做埋 member 咯。因为佢嘅节目讲，好似喺佢同 Star 倾，佢话即系 Star 可能提议佢，不如你会唔会过去嗰边做支配人啊？佢可能应承咗之后，可能 fulfill 咗个条件，就话俾我要即系做兼任埋 member。可能佢即系佢有提略有提过咧，佢想希望，因为而家成又想以兼任成员嘅身份去了解入边嗰啲成员嘅想法。從而去表達同做即係同營運嗰邊做個一個橋梁咯，去一個橋梁去表達佢哋嘅意見啊，或者啲 creative 嘅嘢啊，或者支持佢啲意，即係總之會提出啲意見去希望營運嗰邊接受啊，或者希望會改進啊之類。 唔係睇下 STU 有幾多個支配人先，因為佢邊個本身都係雙 HKD 本身係雙支配人嚟噶嘛，但係本身係意味其神嘅位置。为那个意愿为依归噶嘛，咁若果 STU 阿志系单独支配人嘅话咧，咁即系话阿志其实而家已经系AKS 嘅管理员阶层嚟噶啦，已经系。 唔系，基本上依家以我所知，子源都会去 AKS 嗰边开会嘅。 系， 系啊，因为佢都系支配人之一，因为其实你我某程度上我就因为佢之前喺 选瘦身第二期嗰阵时候，我有拍过档景温泉嘅，佢其中一拍咧就因为要选 member， 咁支配人佢系打住HKD 嘅支配人去开呢个会议嘅，所以其实基本上某程度上议员都会用一个管理层嘅身份去 AKS 嗰边营运层去开会嘅。 但系你若果系能接，虽然系咁讲啫，但系问题你始终喺 HKD 嚟讲，支其实系老二嚟嘅啫嘛，咁但系若果喺 STU 佢系单独支配啦，咁即系其实佢而家同美其神嗰啲系同级嘅，啲字也嗰啲系同级噶啦嘛，已经系。 唔系，咁你而家基本上都同级嘅啦，基本上即系你嗰即系只系依家美其神嗰边就可能管内，佢又变咗管外， 系啦， 咁就两你就变咗就大家分工合作嘅情况底下，就做即系大家就发挥一个双嘅支配人嘅，系啊，双 成作用， 系双成作用， 系啦。咁而家就睇下 STU 个情况系点啦，因为讲真啦，以紫源过咩，其实过到 STU 已经系有个新界度噶啦，加上你仲有阿蛇宝咁过到去咧，咁阿蛇宝出咗咩系嗰个认真系成员啦，咁对于 咩 有一定嘅鞭策作用嘅，咁加上有紫源个关系嘅话，我相信 STU 应该可以短时间之内有一定嘅成绩嘅，我相信会。咁啊，头先阿 Henry 哥咧就先提及过担心阿蛇宝个身体啦，咁我又认为啦，其实阿蛇宝个身体佢自己状况好清楚，咁当初营运揾佢兼任双人兼任嘅时候咧，佢都话冇问题嘅，咁我相信阿蛇宝应该 handle 到自己身体上面嘅问题，我相信就应该唔会有太大嘅关系，应该佢可以自己应付得到嘅话，咁其实就应该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其实最重要嘅系睇阿蛇宝个能唔能够可以 control 到AKS 同埋 STU 仲有佢自己嘅问题啫。 系最重要的 main point 就系睇佢 hand， 即系佢两边走个睇你 hand 唔 handle 到咯。第一，咁第二佢我就认为佢个重心咧可能会迟啲会去过 STU 嗰边。 佢已经讲咗已经以 STU 为重心噶啦。 系啊，到时会以 STU 人最终你可能你变咗天科咧就会。之後睇公演咧，就蛇寶個出場節奏就會明顯地會見到唔會咁多噶啦。 係啦，咁啊， 因為就會就因為佢變咗佢嗰邊兼任做時間會多啲。咁第一佢已經喺嗰邊做 captain 啦，咁可能佢重心就會喺嗰邊啦。咁第二咧，佢要做個榜樣啊，去令到嗰啲 member 明白哦，應該我哋應該係點樣做先可以即係去令到個隊伍可以更加成功咯。因為其實依家睇得出。內依家嘅總選成績都越嚟越進步咧，其實都大家都睇得出佢哦個可能，如果朝住佢嘅目標進發嘅話，其實總之一日都會同佢同一個 level。 因為你其實見到阿內內呢幾年嘅成績都叫突飛猛進啦，咁佢而家今日埋 STU 啊，咁我相信應該都有一個唔錯嘅成績嘅。咁啊講起內內啦，咁亦都上個禮拜我哋咪講過泰國嗰邊嘅團成立咗嘅，咁蛇寶佢哋幾個亦都咩班都過咗去嗰邊做表演嘉賓嘅，咁亦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 Nemo's Teleby 咁亦都有一個。九位咗个军训系列啦， 应该是 special 嚟嘅， 系 special 嚟嘅。咁应该系上次同佢哋一起去嗰、那个泰国，去泰国嘅时候，跟住顺便拍埋嘅。 系啦，嗰度试下接受嗰边嘅军训咯。 系啦，咁如果讲咗一句，如果见到阿军训阿蛇宝冇问题嘅话，咁我相信阿蛇宝嘅体力应该都足以应付到阿 ST 同 AKB 两边几人走嘅，我相信就可以。 其实都唔系关体力嘅事嘅，始终因为血糖肌能正常低咧，都系如果你血糖补充唔到咧，都会突然间晕倒。就是担心这件事而已。 你说不是那带定一些葡萄糖在身上、 啊、这些可能 或者带点朱古力在身 上，朱古力或者糖、啊、应该他会这件事他会 handle 到的、因为到时看看怎么先讲 是啊，讲埋，因为讲到呢单，讲埋呢单嘢咯。 好啊，讲讲。 咁啊嗱，大家都知道近排亦都有唔同 member 毕业啦。咁啊，例如SK 嘅东里院啦，AKB 啊，铃木玛利亚同埋中年之介都宣布毕业啦。咁亦都早排啦，其实应该早少少讲会好啲嘅。咁就系有位女 idol 啦，咁啊突然之间咁啊就过身。 我知。 咁即系嗱，即系其实讲真嗰句啊。大家其實真係有機會嘅話咧，真係可以盡量去，或者就真係見到啲咩吧啦。 唔好话等，永远等下一次啊！因为基本上系可能真系冇下一次等你噶。 系啊，我都觉得系，因为始终咧，正如我新年嗰阵时话斋，如果你有钱嘅，见得到 member 见，尽量见啦。即系冇理由等个 member 卒业你先去见噶，系咪先？你 member 卒业嗰个系啊，都你 第一基本上你想见都未必有机会见啦。 系啊， 所以其实我由始至终咧，你即係大家要諗清楚其實你依家 moment 你可能以為仲有機會，其實下一個 moment 就已經唔見嘅，有冇機會嘅咧？即係好似之前你知好似阿 Lapid 彈咧， 係啦，你幾個 以前都仲諗住，可能一兩個月以前都仲諗住好好頂啊嘛，跟住依家突然間話俾我執業咯，仲要哦冇曬，所有券冇曬，冇得用，哦好 sad 咁樣啊。所以话其实我由始至终嘅话，如果你有能力嘅话，就尽量去见咯。 嗯，真系唔好话到时话等你毕业啦，先而嚟可惜啦。因为你吉斯啲讲句啊，你今日唔知听日事。 嗯。 咁讲真嗰句，好似阿东丽苑咁啊，之前就提及过话，因为三月未走啦。 嗯。 咁希望有啲饭就同佢讲，希望四月嗰阵时会再见都见唔到啦。咁好似亦都系桥本奈奈美之前都曾经讲过，就系话。佢因為有個學生就話，佢四月就考入大學啦，咁希望大學之後可以同佢見一次面，咁啊見翻落嚟都話大家見唔到啦，冇對唔住啦，咁有啲嘢都真係叫做可以咁，係有啲你永遠唔知道啲 member 嘅時候真係宣話會走噶，所以你永遠都見得到就希望可以大家見一見佢哋啦，因為唔知道你會唔會以後仲有冇機會嘅，咁啊希望即係大家聽完我唔會講到好似話上嗰個喺邊。主要嗰個咩吧咁嚴重先啦，咁但係問題追咗業之後，若果佢係隱退或者佢唔再喺個冇圈子出現嘅話咧，真係可能一世都再冇機會噶啦。咁、大家有機會嘅就可以去見一見啦。咁啊，亦都順便講講啦。咁啊，4月8日，咁啊 AKB 三期生就十周年公演啦。而3月26日咧，亦都有14期生公演嘅。3月26日嗰好似係麻友生日嚟嘅喎。 3月26日 啊， 系啊， 好似麻生嚟噶， 系麻生嚟啊， 系啦，咁啊，当日就系AKB 十四期生嘅十四期生公演，咁啊，希望到时会有啲特别 member 出，啲毕业嘅 member 出嚟啦，系啦，咁啊， 我都期待下会唔会有啲十四期生，始终得六个啫， 十四期生得六个，咁而家都走咗，而家连西美都不埋，而家咁即系走剩，即系得翻走剩两个，一个就去咗兼，一个又兼系 STU， 咁得翻阿真子一个留喺团入边都几 hit 噶啦都。 咁留喺度都冇人发㗎啦，始终依家始终佢又唔需要靠 AKB 个名头去搵食。 係啦，咁希望亦都喺4月8日 依家有新公司签咗嘛， 亦都可以出多啲咩码返嚟啦。 係呀係呀，希望囉。 好啦，咁今集又到此为止啦，咁咁来埋俾我哋听埋首歌啦，咁嚟自 AKB， 咁係咪18單啊 ?KB Rotation? 其实 B-Ray 都 好似。18定19單啊，好似是19單的，20先你不知道是10分 好似十啊，好似十八单， 系啊，十八单 Heavy Rotation 嘅其中一首 Cupiding 曲，咁啊 Lucky Star， 咁啊 Music Video 咧就系以海道风为嗰、那个叫做拍摄手法嘅，咁大家就可以系啊，咁啊大家有兴趣咧就睇下 Music Video 啦，咁啊都可以将联想下蛇宝善长啊，咁啊今集就到此为止啦，咁啊下集见，拜拜。